彩，映入心房花开，像飘缭绕鸳鸯似海。琳琅满目色彩，满是不同期待，未餐春赐乐人开怀。 与美人常在，礼尚多有往来，心如一簪如此多彩，多一分悦目，或有几分感慨，养得身心惹人青睐。 客中， 曹素则想回车，阿信呢？ 品尝出的是浓浓的爱， 与美人常在，